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九十一面，第九十一面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请看经文，而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以韬力来到佛所。我们先看这段，这个六道里面的情况，这部经讲得很详细。世间相传，这个摄殿阎王啊，确实有这个事情。早年我在看这，我们教育基金会总干事严峰文居士告诉我，他在打坐禅定当中见过很多次。那么他告诉我，这个阎罗王鬼界里面呢，看起来这个人呢，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三尺这么高的样子。看得很清楚。那么至于鬼道里面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医院，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相信，许许多多人呢都遇到过。在台北有个荣民总医院，过去我有几个同学在那边服务，他们告诉我都是亲身经历到的，如果见发现到这个病房门口有这个无常大鬼，我们中国人习俗里面讲的不要无常黑无常，如果遇到了看到了，这个病房的人啊顶多只有三天，他就会走。所以我们说到佛教里面鬼神的事情啊，他们几乎都深信不疑。我们对佛的教诲，佛在大经上一再跟我们说明，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不妄语不狂语，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虽然呢是事实真相，可是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跟我们人间一样，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经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这些现象呢它存在，有相无性，无有自性，所以说它空寂。但是这种现象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执着，那么你就要受苦难，这个是决定不能避免。 你如果明了清楚啊，对这些现象不起分别，不起执着，那么这些现象没有障碍，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你在生活里头得自在。那么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二十是说完利益存亡品之后啊，这个时候，因为在前面这一篇里面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超度他，这个对于亡者有确确实实的好处。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都有好处，即使生到人天享福，那么这种这个超拔了也能够增长他的福报啊，那么在卧道里面可以帮助他了超生啊，地狱道能够超生到恶鬼道，这个利益了就已经很大很大了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所以阎罗王啊，他们与这些事情关系很密切啊，听了之后啊，非常感动啊，他们来赞叹啊。天为以山内，这个前面说过啊，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阴曹地府所在之处。天为山到底在哪里？我们人看不到啊，经上讲的天为虚名啊，讲的这个大海啊，都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啊。乍听起来似乎啊是不可思议，实际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这个是时空不相同的关系啊。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是三度空间啊，四度空间已经被科学家发现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呢还是感触不到。那么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那就不是我们凡夫啊能够理解的。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况就是时空不相同。这个里面呢有无量鬼王，这些鬼王都是归阎罗天子管辖的。那么他们都到桃李天来到佛所啊，这是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与这次的法会。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桃李天宫这一会，这是最后的一会啊，在入般涅盘之前最后的一会，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第一次发会是在菩提场 禅定当中啊开的，啊，就是华严的法会，啊，就华严是定中讲的。我们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啊，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开启这么样大、这么庄严的法会。幕后一会呀，在忉利天宫，这一会呀，也是无比的殊胜，啊，那个殊胜的状况，实在讲不亚于华严经。啊，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看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你就想这个会多大啊？那么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们来到佛所，下面呢列举鬼王的名称啊，一共举了34个，作为卧毒鬼王、多卧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养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覆食鬼王、逐号鬼王、逐货鬼王、逐食鬼王、逐财鬼王、逐畜鬼王、逐禽鬼王、逐兽鬼王、逐魅鬼王、逐产鬼王、逐命鬼王、逐吉鬼王、逐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啊，一共说了34，啊，这34个也是略举名号。那么这34个鬼王啊，诸位要晓得，它是34类。每一类里面呢，那个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啊！正是像《华严经》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杂神众一样啊，这个每一类的这个数字，《华严经》上都讲的是无量啊。啊，那么此地也是这个意思，鬼王里面。把多这个卧毒鬼王啊列在第一，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卧毒啊乃鬼王之首，故前列之啊，这是所有鬼王里面的首领啊，他列在第一。那么比所表的呢，食卧三毒啊，既卧且毒，名称呢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这些人能够参与佛陀的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魔鬼道啊！这个真正的魔鬼道啊，没有这么大的福德了啊！参与忉利天宫这个会啊，那么这些人跟华严会上一样，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其中啊， 所谓是应以鬼神身得度，就现鬼神身而度之。而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啊，应以恶毒的方法来度，他就用恶毒之法。所以佛教化众生有这事二分啊，其实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嘛，恩威兼施，就这个道理，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我们这个教化的方法不能用错，该用威的时候那就得用威啊，该用慈心摄受啊，那就得用慈心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爱语啊，这个爱语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啊，而是说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啊。你责备他、教训他、骂他，你是爱护他吗？啊，你惩罚他也是爱护他吗？这些六道众生造作的一些罪业，罪业如何能消除呢？必须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菩萨示现在这个鬼道、地狱道里，一时大慈大悲，帮助这一些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那么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他这里面说，这个注解末后也好啊，他说然此等鬼王皆是不思议菩萨，大权应化了，以恶攻恶，以毒出毒。天台大师讲《法华经》，讲到性恶跟修恶，这个注解这一部经的青莲法师是天台的学者。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以天台教义说的很多经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啊，用的这种方法在儒家教学当中啊，告诉我们一个好的老师善于诱导学生的老师啊，一定懂得机会教育，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契机啊，契机一定要懂得认识机，要能够善于运用机所以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真正的学人只有自己一个人，除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啊。儒家教人呢，说三人行必有四啊， 这三个人当中一个是自己，另外一个是讲的善人，一个是讲的恶人啊。那么此地恶毒鬼王啊，就代表的是恶人，都是老师啊。他们的视线让我们明了善恶，让我们在其中懂得断恶修善。明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做种种事件教化众生的意思。所以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的甚至婆罗门甘露护法特别是甘露护法那一种教化众生的方法，那就是恶毒啊。这个第二增长的多确实是这个样子，可是心地无比的慈悲，用这个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这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了，醒过来了，那就是大善之识。所以一切境缘当中，我们以真诚心接触，以恭敬心接触应如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他们是怎么实现，我们是怎样学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利益在这个里面生真实智慧，第三位大增鬼王这个增就是斗争，现代这个时代世尊告诉我们，五百年之后斗争坚固无论是以中国人的记载或是以西方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都是五百年五个五百年就2500年不管用什么样记载的时候，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斗争坚固的时代你要说哪个道场不斗争，那就很奇怪了，那释迦牟尼佛被讲错了所以今天世间我们所看的斗争佛门里面呢也是斗争，无时无处不是在斗争，几个人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醒过来，真正觉悟过来就修忍让了 他就能够修忍辱波罗蜜，能成就禅定波罗蜜。这个真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这真不是办法，真太苦啊！可是要不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你给他讲这些佛法，讲这些善法，他听不进去的。这些人这些事我们都亲身体验，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他才能回头。所以佛菩萨就示现这个境界，让你吃尽苦头你就回头。第四、第五、第六，这个三位啊，白虎、血虎、赤虎啊，这个三类都是我们讲的王虎啊，鬼王他是虎头人身。这个虎是猛兽啊，所以是猛而有威啊，慢而多暴，傲慢暴力鬼王，在一般上讲都是在人间修的有福报啊，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里面？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十法界的意义果报，鬼道是贪心的，地狱道是嗔恚心的，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份啊。所以你修极大的福报，如果你贪嗔没有断，你将来的果报啊，就是做鬼王去了啊，恶鬼道里面的鬼王，地狱道里面的鬼王啊，就去做这个事情啊。第七位赞殃鬼王啊，这个殃就是灾殃啊。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叫瘟疫一类啊，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是个鬼神呢、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许多多的灾病这些事都是感应的啊，起心动念它不与天神起感应，不与佛菩萨起感应， 他跟这些妖魔鬼怪起感应，你是怎么得来的啊？如果说与天神感应道交，那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我们在讲习当中用现代科学这个方式来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思想的波比电波还要快速啊！电波光波要跟我们思想这个念头的波那是不能够相比的。我们起心动念，这一念才起来，就周遍虚空法界。光波跟电波，实在讲，它的速度还很有限的。一秒钟才30万公里，并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这个念头啊，一起来。刹那之间就周边发现，所以就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我们起的是什么念头呢？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起这种念头。这种念头给什么人感应呢？给这些魔鬼地狱感应。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他们来了，带给你的不是好事情，带给你的是无穷的灾难。我们看看这些鬼王的名字，你也就能体会到先前我们这个世间呢，许许多多的灾病，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在过去没有？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过去人起心动念厚道啊，虽有损人利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心地都很厚道，都能够安分守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天神感应的多啊，与鬼神往来的占少数啊。所以那个现象过太明暗了啊，社会难定，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人心跟过去不一样啊，这一代的人心呢，恶念多，与鬼神感应的多，与天神感应的少了，少之又少。这是诸佛菩萨不能救拔的灵都归咎于我们自己所造的业啊。那么佛说共业里面有别业 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明了，我们清楚，啊，决定要断恶，要修善，啊，不能看到别人造恶好像没有果报嘛。啊，如果你要是很冷静、细心观察，你就觉得果报太可怕了。不但果报可怕，花报都可怕。所以赡养归亡对我们来讲是世间的给我们警告，给我们警惕，这个现象就是种种灾病啊，凡是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啊，他此地举的东岳经云，这个东岳经是道教的，啊，世间众生不幸因缘善恶果报，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尊师长，欺负神理，背前面后，口是心非，造这些业。那么他所说正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鬼王就在这个世间的横行无阻啊。啊，他给这一切众生的业力相感应了，飞升鬼王，这是飞行夜叉业力的，啊，电光鬼王眼睛像闪电一样，啊，形状都非常凶恶，啊，看到都生畏惧，啊，狼牙鬼王他的牙齿，啊，像狼一样，啊，千言鬼王，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有趣味，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他那个千言是在手上，这个鬼王的千言不知道在哪里，啊，也不一定呢，真的是有千言，啊，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言是表法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他的眼光非常锐利，啊，极其细微呀，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啊，所以称之为呀千眼。啊，胆受鬼王，啊，专门是这个吃这些小动物。弱肉强食啊！啊，我们看到狮子虎豹 都是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些鬼王示现在世间，必然也是以狮子虎豹之众生啊，专门吃这些畜生啊，他要受这个业报嘛。这些畜生过去生中也在人间造作恶业，才度畜生道啊。在畜生道里面啊，他还有余业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啊。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啊，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互相吞啖，都是流血而死的。所以血途是畜生，刀徒是恶鬼啊，那个刀是比喻，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啊，他恐怖啊，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啊，这是恶鬼道一般的状况。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啊，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啊。复食即复食丹砂田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啊，那鬼王专门抓这些小鬼啊，用这些小鬼啊来填河塞海啊，特别是像这个江河泛滥水患的时候啊，堤坝里面快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啊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啊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反而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不要说是这遇到的，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啊，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在定中啊，定中啊能见到啊，那个不是业力啊，如果不是在定中啊，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这个两类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号， 你的财务损耗啊，啊，或是灾祸啊，他注解里面指《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啊，《太上感应篇》说的也不是实话了。天地有四国之神啊，四是管辖了啊，来调查的，来记录的啊，确确实实有。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亦多人算啊，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是数啊，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数，也是数，所以你真正明了真的通达，确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很透彻，有事有理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啊，分析这个道理啊，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哎，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啊，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何必去求呢？袁了凡先生呢，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就他一起放下，每一天静坐啊，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啊，禅师赞叹他了啊，说他功夫不错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说了啊，他之所以不起妄念，觉得起妄念没用处， 无济于事，所以就不期晚年啊。他的命被孔先生算得一点都不差，像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所以他相信了，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就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了。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这个道理啊，他从云谷禅师那里学到。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带来的。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嘛。嗯，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啊，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那你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啊，譬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80年的，你有80年这个论命的，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比如你40岁把你后面40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那么你这样得来你想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啊。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乐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你乐没有啊？你想尽了，你福没有啊？是这一类。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啊，譬如说他有60年的这个禄，啊，福，可60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10年，延长20年，享尽了他才走。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 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你要想聪明智慧，你要修法布施啊。你要想健康长寿啊，你要修无微不施，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其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 啊，那个六毒的手段方式无量无边啊，都是造的损人利己啊，以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坐卧必定折福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这是后面所讲的啊，一人所犯轻重啊，以多人算，算几年则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卧薪载之。像《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啊，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啊，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的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啊，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是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寂寞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些受寂寞的人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心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圆融。 你一定会帮助我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世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啊，教我们防微杜渐，能避免一切灾祸啊，微渐啊，微是细微，渐是缓慢，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啊。所以小礼要守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微，微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啊。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啊，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决定有好处啊。啊，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鬼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已经记录得很明白，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积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了啊。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啊，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啊，得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啊，都是这一生修的啊。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命里没有儿子，他得了2个好儿子，这个就是现实转过来的，修积的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所以世间往往啊，贫困之人呢，还能够修福啊，还乐意修福啊，特别是有财富的人 诉惑了啊，不知道修复啊。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越吝啬，越舍不得，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好像与他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罚。那么下面这个第十七，主财归王，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主神主财鬼王啊，就是财神啊。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啊，乐府有主财暗主者啊，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啊。其实吴越是大鬼王啊，他那个地位也仅次于阎罗王，阎罗好像是个国家的帝王一样啊。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啊，管好多个省啊，那比这个叫省长地位高得多了。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七个省啊，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判官地位很高，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啊。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啊，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暗主啊，主财暗主就是主财鬼王啊，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啊。这个财神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单其旁而度之。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啊，鬼都嫉妒你啊，这个麻烦就大了，那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阳台上有敬横须人才者，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啊。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但现世就遭受果报啊，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中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股票是什么？股票是赌博啊。 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从股票上发了财了，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眼前的国报啊，属于这一类的就很多，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等于说是提前享受的，损害到别人造罪业。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这个财物啊，各有其处，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后面有主厨鬼王，厨是出生的，是家里面养的，那么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监察了，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畜生通人性，昨天银文元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很多放生的狗啊放在那里，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喜欢狗的人爱狗的人，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跟你很亲切啊，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触到，狗能够感触到，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啊这签单了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过去房间也有这些他的一些侍者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老法师说不必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是个警惕所以大家就不动了 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那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啊，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下面第十九、二十，主禽主兽，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归王，他这个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天台大师所设的这个五行当中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都是禽兽啊，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师化身在其中，第二十一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呀，是属于这个。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年岁久远了，就变成妖怪，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老树，千年老树都有这些。怪物。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树神。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持的法门，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这一类的鬼魅一类的。如果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地啊。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啊，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啊，是没有能够离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产啊，这个产是讲生产啊，此地说得很清楚啊， 送身保产啊。这一类的鬼王很得民间的尊重啊，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保生大帝的庙啊，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贴的保生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鬼王啊。这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啊。第二十三呢，逐命鬼王。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命，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这是佛嘱咐他们要保护四天下的人命。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所以生病实在是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籍贵王的帮助啊。你遇到的医生，医生给你开的药，提供你的这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地不清净，妄想很多啊，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了。这是这个道理啊，要懂。二十五位啊是主显鬼王啊，那么这讲的是高山大海啊，这是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域啊。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啊，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啊，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险难，极端危险的啊。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我们也有机会呀，在这些地方游历啊，现在叫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啊说到啊，我们出门旅行之前呢，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啊，就能得到善神保佑。 这个旅途上啊平安。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会能保平安呢？这些鬼神跟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菩萨法门修学，他们看到生欢喜心啊，他们对你礼敬的啊，所以这些显要之处啊，啊，凶灾往往都能够避免。底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啊，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啊。七力士王注解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啊，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天，那么也有翻作火神啊这一类的啊。这个注子可以参考啊，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啊，那么佛说的这些人啊，他这个奇力士王啊是在恒河之北啊，可能是属于印度的这些鬼神啊，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他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啊，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啊，他是鬼神的首领，是忉利天主的管辖啊，受忉利天主的管辖，所以实在讲呢，他也是大鬼王啊，这个四天王啊，鬼王当中的首领。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尽具阎浮提，各有所执，各有所主。那么这是说鬼道里面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状况呢跟人间相仿佛啊，是在说这种情形在六道里面，娑婆世界、他方诸佛世界大致不相同，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结构上大致都差不多啊。那么这些鬼王各个有他自己的职责啊，各有所职，是他的职场啊，所主他管辖的范围 他管辖的这些事物。世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忉利在一面力。那么这是说明他们何以能够参加忉利天宫这个法会。这是成佛的威神加持啊！地藏菩萨啊，平时教诲啊，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跟这个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啊。那么在法会里面啊，法会里面有他们的位置，这是把人物介绍出来了啊。下面再看看他们在法会里面一些活动啊。二是阎罗天子胡贵合掌啊，那么这是致敬。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以此忉利大会，亦是我等善获这个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是他们在法会当中重要的活动来请法。我等，这个等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幽冥之主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为世主啊，世间主啊。这个阎罗跟鬼王也是世主之一啊，这个数量也是无量不变的。华严的法会称心，地藏法会也称心啊，我们在这个经里头很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称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突破一切时空啊。那么这个法会也显示的就是一真法性，平等的法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得佛的佛力加持啊，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们才有参与这一次法会的机会啊。下面说呢，也是我等获善利故啊，参与这个法会啊，他们非常欢喜啊，他们得大善大利益了啊，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可是听了之后啊，他还有疑问啊，就敢问世尊，希望世尊对他们开导，破除他们的疑惑啊，所以这是来请法的。 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无为如数、啊、世尊非常慈悲、啊、告诉这些阎罗王们、啊、你们有疑问就说出来、啊、随你们所问，佛会给他解答。在佛法里最要紧的破迷生信，有疑一定要问，有疑惑要不问，决定会在修学当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我们讲修学，诸位一定要晓得，修学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修行跟生活是一桩事情，决定不是两桩事情啊。现在一般人往往把修学跟生活看作两桩事，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不能改善啊，他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好处，就是这个错误观念所产生。是时阎罗天子斩离世尊及回世地藏菩萨，这是礼记，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学、啊、这些人是随从啊，跟着地藏菩萨一道去的、啊、到这个大会当中，他们向世尊请教，决定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地藏菩萨是他们的老师、啊、也要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啊，这也求老师加持。二百佛言啊，这才说，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那么这是先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神力，阎罗天子们对地藏菩萨认识很清楚啊，对地藏菩萨的慈悲啊威德，那久以敬仰啊，到基础了。他说的话全是事实、啊、地藏菩萨在六道之中、啊、特别是三途、啊、众生哪个地方、啊、受的难最苦，地藏菩萨决定到他的地方，决定不舍弃众生。他教化众生，方法无量无边。这个经里面只说个大概，只说一个纲领的原则。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细心去体会啊，这何止百千方便 啊， 啊，度化这些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啊、 敬未来际无有疲厌啊，不疲不厌。幕后这一句是对菩萨的赞叹啊，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拓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那么这个真是阎罗王所疑惑的、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他们说出来，这些众生脱离了恶道，这个罪报就是指的三恶道啊，脱是脱离，获得脱离罪报，可是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这未久很短暂的啊。注解里头举一个例子啊，举地狱里头等和地狱。等和是属于八大地狱之一，这个地狱里面的寿命跟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地狱里一天。这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了之后又回到地狱去了，在地狱看起来才两天呢，人间一百年呢，地狱两天呢，他去了怎么两天就回来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一般恶鬼道里面，诸位晓得。卧轨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人间过一年呢，在卧轨道才12天呢。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啊，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地藏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就回头了。这一念回头，他就能脱离恶道。纵然是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只要你一念向善呢，那个一念就超越了。不要小看这一念呢，我们世间人念佛往生净土也是一念的啊，临终那一念，如果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你想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就那一念就往生了。平常叫我们念佛是训练的，就怕临命终时那一念忘掉了，那个念头错了就坏了。那平常好比是练兵啊，临终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你这个一口气断了，你往哪一道去受身，就凭临终一念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一念啊，怎样才真正有把握让这一念呢不会失掉呢？一定要知道修福啊，有福报的人啊，真正有福报，不是现前有财富有地位，不是的，这个福报是假的啊。真正有福报，临命终时没有病苦啊，欲知时至。 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走啊，不生病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着走坐着走非常自在啊，这个人叫大福报啊。为什么说他大福报呢？因为他永脱轮回了，再也不搞这些六道了。他如果再回到人间来，回到六道里面来，他是菩萨，他不是凡夫啊。啊，他到世间来是随类化身，就像这些阎罗鬼王一样化身来的呀。他是来救苦救难，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绝对不是造业受报，这叫大福报啊，这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啊，所以世间有漏的福报不要求啊，我们要修无漏的福报啊。那么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真正明白人，在佛家讲真正觉悟这样啊。所以这是他们看到的现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哪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明知故问嘛，让佛说出来，这大家相信，菩萨说出来，鬼王说出来，这大家信心还不够啊，请佛来说。这种法问是属于利要有情问，不是他不知道啊，他是带众生问，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啊，要想佛法普遍的弘扬，要想佛法久住世间，一定要懂得带众生提出疑问。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现出？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么这个地缺是我们的重大疑惑啊，他们很慈悲的带我们问出来。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个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的学生，已经成佛的人，不计其数，没有法子计算。而这一位老师还居菩萨位，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为什么老居菩萨位不用佛的地位来度生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晓得， 佛是私道，事出世间法一定要尊师重道，所以老师只问来学，未问往教，只有你到那里去求学，没有说老师来教你，没这个道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的身份度众生有很多不方便的，不能主动去教化众生，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其心，佛就是一定要有人其心，一定让人对法尊敬，对学术尊敬，这老师才能教啊。菩萨的身份就不一样，菩萨是同学的身份，学长的身份，所以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不勤之友，这是菩萨。佛不可以，所以佛要退到菩萨的地位上来，才能够广度众生。地藏菩萨确实智慧神通道力跟一切如来没有两样，那么为什么这些众生不听话，不遵照菩萨的教诲，永取解脱，实在讲啊，我们看到世间其他的宗教，乃至于看到一贯道理，一贯道理的经典里头也提到了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取解脱，他觉得也有啊，也劝人念观世音菩萨消灾免难，那么人为什么不肯听？我们说一句笼统的话是业障习气太重，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妄想太重了，放不下了，里面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外面呢又受外头境界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现在这个五欲六尘里头再加上妖魔鬼怪，那个力量就更大了，所以才出地狱来啊，到人间没多久又被迷惑了，又造罪业了，现在又往下堕落，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众生不肯听话，不能够依教奉行，所以才遭这些苦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